上好听的歌曲联播，这个不太精彩的剪辑哈，一首呢是很欢快，哎，特别喜欢那个开场的音乐，特别适合今天早晨这样的感觉哈，就这样的，对对对，噔哒啦哒哒 ，Star Trek， 对，我们前面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Sleepy 和宋智恩的 Good Night， 后来就听到了王菲的那一首《乘客》。是啊，王菲的音乐大多不离抒情和电子乐，在《乘客》这首歌曲当中，用丰富而又强烈的音乐性创造了全新的面貌，不愧是在华语流行乐坛占有重量的地位。他同时呢，也是这首音乐的制作人，不善言语表达的王菲，选用旋律说出自己的情感走向，把独有的心情和生活的感悟全部通过创作呈现在大家面前。不管身为歌手呢，还是词曲创作者，都在其中深刻地传达着100%的真挚的自我。好了，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几种方式和我互动哈。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怎么进入？第一步，下载听听 FM； 第二步，进入聊天室；第三步，选择汽车音乐会，还有家族群啊。昨天承诺发红包啊，后来给忘了啊，忘了还在这样。对，今天一定要记住这件事儿。嗯，待会儿首先就来给大家派发红包哈、啊，也希望在家族群当中来掀起红包雨。也方便的话呢，可以发一下位置，正在哪里收听？好了，家族群当中的好朋友正在哪里收听发位置，还有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姿势收听啊？好了，北京时间9:08:50，问候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2021年12月15号，星期三，限号是2和7。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问了一个问题，去过厦门吗？厦门的旅游景点有哪些值得你去深度体验的？我真的去过厦门啊，厦大呀，鼓浪屿啊，都去过的。来，今天再给你介绍，除了鼓浪屿之外，还有五缘湾湿地公园，去过吗？五缘湾湿地公园呢，是厦门最大的公园哈，也是最大的湿地生态园区，风景很优美，而且非常适合拍照。湿地公园呢，可以看到白鹭和黑天鹅，其实呢也有其他的鸟。乘车攻略439A，早晚班车时间是7:00到19:00。435早晚班车是6:20到晚上8:20哈，可以搭乘439A或者是435路公交车，到达公园站下车，再步行到湿地公园就 OK 了。下面来说说还有一个景点，就是普陀寺，开放时间呢是上午的4:00到下午6:30，我4:00就开了。普陀寺呢，也是闽南乃至全国闻名的佛教寺院。整个寺院的建筑群被依着秀丽的群峰，著名的闽南佛学院就在这里，与厦门大学仅一墙之隔。其实两种意境哈，古朴和现代并存。觉得这样的这个配搭还是挺有意境的哈。南普陀寺呢是建于明代的永乐年间，明末呢是毁于兵火，在清康熙23年呢又重建。因为寺院是奉这个就是寺庙哈，也是我国的四大佛教的场地之一，所以呢是南普陀寺。 在浙江舟山呢还有一个普陀山，所以这里呢是叫南普陀寺。这里的放生池有很多的莲花哈，还有半山腰的山洞有很多的佛像，登顶还可以看到厦门的全景哈，也真的挺好。另外在这里还可以来吃一吃素斋，也是不错的。好，最后就来介绍一下鼓浪屿，很多人呢去厦门都是慕名而去，一定要去鼓浪屿，需要提前一天预订鼓浪屿的船票。票价介绍一下哈，日光岩还有皓月园国际刻瓷艺术馆、风琴博物馆呢，是可以提前在网上购买90元的联票的，也可以单一来购票，自行去选择想去的景点吧。哎，很值得一去哈。关键是到了厦门，你知道吗？就体验到完全是夏天的感觉。冬天到南方去，树还都是绿的，然后呢，气温也不低，真的好像有一点夏天的即视感。又想起了美好的夏天的世界，宁静的夏天，美好的夏天。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 女歌手很多，好听的情歌呢也有很多，但只有梁静茹和她的情歌会不断的被提起、被传唱，也成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吧。2004年这首《宁夏》是静茹的代表作品之一，此曲呢由李正帆亲自包办。哇，当清新动人、纯真而又美好的旋律再度响起的时候，仿佛耳边又荡漾起了宁静夏天的蝉鸣的声音，还邀请你加入这个纯真而又浪漫的故事当中。哎呀，说到夏天，为什么大家想到的很多浪漫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夏天呢？特别充满希望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春天，为什么那么凄凉的故事都是在秋天或者是冬天呢？ 那这就是大家为什么都那么喜欢夏天的缘故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所以呢，说到夏天，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夏天的歌，温岚岚的夏天的风。不过这首歌曲给我们感觉不是夏天的那种宁静啊，还有蝉鸣蛙叫的声音，而是那种夏天的风啊，吹过来热热的，黏黏的，热热的那种感觉。再来说说温岚啊，温岚的感觉呢，就像是一股热情的风，她用她肢体的撼动和声音融化了每一位听者。在她的歌声当中呢，有太多的浑然天成，也有太多的可能性。这首同样是2004年温室效应专辑当中的《夏天的风》，制作人林麦可操刀，也是属于温岚第四张的个人专辑的一首很慢的歌，慵懒的、个性的、阳光的，各种各样的温岚，在聆听上抒发着不同的情绪。抒情歌曲呢，除了杰伦式的情歌之外呢，还有韩剧式的浪漫。十首歌曲让大家听到了不同以往的不同面貌的不同侧面的温岚呢。而温岚诠释这首歌《夏天的风》的时候，呈现的是那种坚强而又不失柔情的细腻的处理，展现那种层次分明的声线的变化。来感受一下慵懒的、个性的、阳光的夏天的风吧。 吹过，穿过头发的船。 夏天的风已经离我们而去了，越走越远。不过我们可以期待2022年的夏天。而这年底的事情真的是很多哈，大家可能觉得每天都很忙很忙，在忙着做总结，在忙着做展望，总结一下即将过去的2021，也来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2022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拥抱更美的明天，会有更多的收获。好了，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2022年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美梦呢？好了，可以在听见聊天室当中告诉我，我来帮你大声喊出来。有没有在2022年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呢？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享受片刻的自由，不必压抑的沉默，每年包容是我的 flow， 轻快的节奏漫步街头，当夜空繁星陪着我，在夜里不寂寞，所有烦恼都找到出口，在这一刻懂我的 wake up， 搭乘末班地铁绷着脸，我一整点 Give me a break， 来场电影宵夜 OK， 别再正经八百的 Be myself， 下了班的我只属于我， Don't bother， 都别来都别来烦我，与我无关，别拿那些问题烦我，躺在沙发是心中每一个谎言，哪怕只是幻想， 让我享受片刻的自由，不必压抑的沉默， 身边的人表情冷酷，不想再认真也不服输， Wanna be lazy all day， Don't bother， 都别来都别来烦我，与我无关，别拿那些问题烦我，躺在沙发是心中每一个谎言， I'm happy now， 让我享受片刻的自由，不必压抑的沉默，每年包容是我的 flow，轻快的节奏漫步街头，当夜空繁星陪着我，在夜里不寂寞，所有烦恼都找到出口，在这一刻 don't wanna wake up， 以为别来烦我，这句话或许是现代都市人想说却又说不出的任性。然而任性不等于逃避，只有坚定地承担得起生活重量的人才是可以洒脱做自己的先觉者。鹿晗的这首 Don't bother 别来烦我，开篇的人声处理仿佛从刚刚沉睡的梦醒当中清醒，随即进入高亢的主歌部分，更加凸显出作品当中传递的想要冲出困境享受片刻自由的心情。昨天开着车去了趟密云啊， 然后走在高速路上开到120迈的时候，哇，那种心情啊，哎呀，你想想看哈，堵在二环上只能开到20迈30迈的心情，和走在高速路上开到120迈什么心情，两种强烈的对比啊，那真的是让自己的心情得到了自由 freedom。 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一起跳舞吧，微胖女神带你，跳不起也没关系啊，跳就好啦。1 2 3 4 1 2 1 2 3 4 左脚右脚右脚左脚左脚右脚左脚。 左手先活动关节，然后拉伸练习，再跑步跑好几圈，就转转转转转不上气，每天都要练习，克服天生就没平衡力， 稍作休息，马上回到第二时段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你还在等什么？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15位，邓紫棋，超能力。第14位，张靓颖，爱就爱。第13位，关喆，曾经你说。第12位，张震岳，再见。 我会牢牢记住你。 珍惜你给的思念。 第十一位，郭靖，超喜欢你。 超喜欢你，每个眼神都特别在意。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只是在等个结局，等故事在延续，演了场滑稽的喜剧。要忘掉一个人，也许心里要带点怨恨，例如发现你没多单纯，我却有多愚蠢。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有多漂亮。你是否有超能力，说我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在给你。哦，我好想代替月亮笑给你，我讨给你。关闭嘴巴，就让假意真实真一假。你的笑话我无法消化。Part of bone， 愿你爆炸，你炸到我心碎成了烟花。My God， 让我苦中作乐吧。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你是否有超能力，说完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曾 怎么回事？这时空错乱了吗？时空错乱了吗？没有没有没有，这首歌曲最后结尾的地方就是给你们这样的 surprise 啊，然后快，那个这首歌曲就这样结束。按我们 DJ 的经验来说，这样结束了，我们就要做别的事情了，要么说话，要么就要推另外一首歌曲了。确实突然出来，哈哈哈哈，然后吓了我们一跳。邓紫棋《超能力》上周第十七名，本周晋升到第十五位。那在之前有一段时间的华语流行乐团持续是走向比较低迷的哈，但是从邓紫棋步入一线歌手行列开始，哎，流行乐团的这块心病呢，好像有了这个办法可以去治疗啊。在这首《超能力》当中，独具匠心的与超能力的比喻，那些不留破绽的撒谎能力。把荒谬的谎言当成一场幽默的喜剧，通过这首歌曲传达出，即使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让你伤心和愤怒的事情，但是还可以把一切都当作是笑话，一笑了之了吧。对，因为在生活当中呢，可能有一些是美丽的谎言，还有一些善意的谎言，当然也不乏一些恶意的谎言，但是你怎么去看它了。如果说别人欺骗了你，伤害了你，然后你真的就很受伤，那么别人就达到目的了，是不是？他就在那偷着乐，那么一笑了之，呵呵，是吗？骗我了，早就看穿你。哎， 这样的话呢，别人没达到目的，然后就让他哭去吧。对，1991年出生在上海的邓紫棋，2011年还没满20岁就登上了这个香港的体育馆开唱哈，也算是九零后的流行乐坛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了。现在完全已经是一位实力唱将了哈，还很年轻，但是呢，实力已经足够支撑他，而且可以支撑他走得更远。好了，第15名的歌曲邓紫棋《超能力》，欢迎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刚刚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其中有没有你的最爱？刚刚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也发起哈，因为在以前呢，每年我都会来出一张汽车音乐会的合集，精选一些大家在这一年当中特别喜欢听的汽车音乐，然后出专辑，专辑一、专辑二，一直出到专辑3。那么今年呢，要陆陆续续再来出这张专辑哈。那么今年呢，年底的时候出这张专辑有一个特别的想法，就是请大家来提供歌单，你觉得在这一年当中，哪怕是上一年呢，都可以没有问题，有哪些特别精彩的作品出现，哪怕是在我们的这个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你出现听到过的，或者你在其他的媒介当中来听到过的都没有问题，你觉得2021年流行的金曲都有哪些，比如说我可以提供一些呀，热爱105的你，105度的你，4的还有陆正廷的好久不见啊，崔天琪的特别女孩等等，都是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出现过的比较新的作品，也算是今年比较优秀的作品。哎，大家可以提供这样的歌单，同时附上你对于这首歌曲的点评，来，我们来出这样一张特别值得收藏的汽车音乐会的专属 CD， 汽车音乐 CD， 好不好？把你的声音也收录在其中，然后把它制作成特别精美的这种唱片，然后分发给大家作为新年礼物。这个想法真的超级赞。好了，希望你贡献力量。可以提供歌单，也可以来附上点评，语音的点评哈，都收录在这张 CD 当中。哇，突然想到2022年好值得期待啊，那个创意谁的好点子呢？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女生的美丽是因为对生活对未来的勇气，这是张靓颖一直深信不疑的理念，美丽、勇敢、改变也是独属于他的。他认为原地等待、无尽的哭泣无法解决人生的难题，只有选择奋勇向前，只有出来改变现状才有出路。对了，张靓颖，爱就爱。 喜欢带住被你抱着呵护，多么开心漫步为你狂舞，多么盼望能别再为你而哭，反复习惯着你身边的温度，也许是我愿意这么让你摆布，或许是我这样让你糊涂，可惜原来我比起你更糊涂，宁愿为你把我自己也辜负， 好 江靓颖爱就爱，这首歌曲的创作当中紧紧围绕着三个思维的主题：美丽、勇敢、改变。字字珠玑地鼓励着他的听众用勇敢和决心挣脱禁锢的牢笼，甩开自己或者是别人给予的包袱，放下所有的苦情，擦干眼泪，摆脱忧郁，勇敢地爱一回吧。爱就爱，怎么着吧，你不爱我我爱你爱咋地咋地，不要这样的哈，就是要爱就轰轰烈烈的爱一场。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十四位，张靓颖爱就爱。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十三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预想不到的结果，说好的爱已经忽略，我被清除出你的世界，想不通对错，是不是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他，是不是我能给的还是不够多，你要什么？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在身旁为我停留，我信以为真，一句句刻在我心头，换来了忘不掉的深情，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可最后你还是要走，还是不够多，你要什么？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在身旁为我停留，我信以为真，一句句刻在我心头，换来了忘不掉的深情，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可最后你还是要走，曾经你说那暖风那云朵都不及你的深情，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转身的时候忍不住先把你挽留，可最后你还是要走，可最后你还是要走。 郭安哲的声音极具辨识度，在这一首《曾经你说》当中，用悲伤而且婉转的唱腔表达了一个人 因为爱人的背叛而相信痛苦的心情。而虽然两个人的感情有时不能做到默契，不能做到有始有终，曾经的海誓山盟可能消失在风中了，但所有的悲伤总有治愈那一天。在这之前，就让感情静静流淌，让伤口自行愈合吧。他也是从另外一个视角出发，抒发对于过往感情的回味和依恋。关喆曾经你说，上周第十八名，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三位。好了，继续攀升了，一首老歌，第十二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张震岳《阿月再见》，2005年七月发行的专辑《OK》当中的一首作品，第十二位。 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走下去，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 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这首歌曲被后来呢被电影《后来的我们》用作插曲，也算是被年轻的朋友所接触和接受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过来的第十二位，张震岳阿月的这首《再见》，是不是张震岳那种唱歌特别的方式，那种不羁的精神也会深深感染到你？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十一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都是一如既往的纯净的嗓音，搭配轻快的节奏，直率生动的歌词，将这首甜蜜兮兮的歌曲完美的诠释。扑面而来爱情的气息四溢，甜而不腻。郭靖，超喜欢你，简直就是爆糖解锁的作品。 大太阳融化了冰淇淋，耶、yeah, ，而你却沉不住意融化我的。反应每次都特别想靠近，耶、yeah, 你的笑加了蜂蜜，甜得很彻底，我闭上眼轻轻的品尝。

创建于1989年的阿垮合唱团水晶灯，他们总是以时尚的造型还有自己鲜明的定位吸引大家，那有特别强的一种卡通味道哈。他们的曲风呢则是以舞曲为主，刚刚这首 Bobby Girl 是他们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的一首作品，也算是他们的代表作品之一了。俏皮的曲风还有魔性的旋律，一定会让你忍不住想跟着他一起跳起来。 Bobby Girl 和 Bobby 娃娃。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有很多好音乐，还有很多的知识哦，赶快赶快来补一下。低温的环境对于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有什么影响，你知道吗？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环境温度对于车辆续航里程是否有影响？那环境温度对于所有车辆的工作效率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哈，因为动力电池和充放电能力受到温度的影响，所以温度对于车辆的续航里程一定会有影响的。冬天电池呢会受到气温的影响，续航里程一般会减少10%到20%，相当于是15公里到30公里左右。那么为什么冬季车辆续航里程会有一定的下降呢？首先呢，动力的电池提供给车辆的能源来源于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那么电池内部各元素粒子运动并接触之后发生反应而产生电流，当温度比较高的时候，电池内部的元素粒子运动加快，化学反应也加快，电池活力比较强，那么电池的充放电性能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好。反之呢，当温度比较低的时候，电池活性受到了影响，那充放电性能当然也就会下降了，因此续航里程将出现一定的下降，一般在10%往上哈。可以采取在出车之前再充电30分钟左右的办法，使电池升温，改善低温对于续航里程的影响。第三呢，就是否所有的电动车都存在冬季续航里程下降的问题呢？来看看哈，目前新能源汽车呢选用了国际公认的最好的具有比较安全性和低温性能的磷酸铁锂和三元锂电池，以保证客户车辆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低温使用性能。第二呢，市场其他品牌的电动车就是纯电动车哈，也大多采用同类电池，都是利用电池的电化学反应来获取能量，因此存在低温性能下降的问题。但随着电池技术的不断进步，电池低温性能下降的问题将会得到大大的改善的，期待一下吧。我们如何去应对呢？我们下次节目再来给你做介绍吧。接下来迫不及待想听歌了吧？好了，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首先我们来听的是潘美辰《写不完的爱》。潘美辰1987年参加歌唱比赛，进入到流行乐坛以来，一直享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这样的美誉啊。1989年，一首歌曲《我想有个家》更是唱遍了大江南北。这首《写不完的爱》，我觉得它的流行度也不亚于《我想有个家》哈。一起来分享这首作品，同时来表达你的爱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留给你一把锁，留给我一个梦，徘徊在眼光中，只剩下虚空。走不完的路是寂寞， 给你这伤痛，寻找我心底梦，不再说该回头，生活里还是我走不完的路，是寂寞做不完的梦，是迷惑唱不完的歌，是等候写不完的爱，是难过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2:26，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了，又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是周三，来关注房车，就来说一说房车的分类都有哪些，您了解吗？房车的分类要看维度哈。从功能上来分，可以分为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而自行式房车呢，是可以简单理解为房和车是一体的，就是一块儿哈，可以依靠自身的牵引力前进行驶的房车。而拖挂式房车呢，就是房车和车是分离的，前面有一个车专门是拖它的，后面就是一个大房子，基本上没有办法实现自动牵引，是被人家拖着走的。拖挂式的房车呢，自身没有动力，需要额外的这个牵引车来对它拖挂进行行驶。这里会涉及到，那么牵引车有什么标准的问题？再多说两句哈。虽然1.6升和1.8升的家用轿车都可以牵引，但是皮卡或者越野车才是牵引拖挂房车最理想的选择。目前在海外呢，拖挂式的房车很受欢迎，因为价格便宜，灵活多变。欧美市场的房车80%都是拖挂式的，不过目前呢，在国内是恰恰相反的哈，大家可能更加喜欢这个一体式的房车。那房车如果从来源上来分呢，和普通汽车一样，也分为进口和国产。进口呢，德系、日系、美系啊等等，一般德国的房车做工很精致，体积轻，内饰也比较精美。那美式的房车呢，体积比较重，比较宽，基本上都是带种扩展舱啊，以豪华为主。而日系的房车呢，风格比较小清新啦，一般采用是实木的原色，颜色也比较单一，做工却非常的精细，和我们普通的这个家用车的特点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哈。好了，那今天为房车量身定做的音乐又是 Daniel Kra 的这首 Let's Fall in Love，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吧。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I have a feeling, it's a feeling I'm concealing, I don't know why. It's just a mental, sentimental alibi. But I adore you so strong for you. Why go on stalling? I am falling, our love is calling, why be shy? Let's fall in love, why shouldn't we fall in love? Our hearts are made of it, let's take a chance, why be afraid of it? Let's close our eyes and make our own paradise. Little we know of it, still we can try to make a go of it. We might have been in for each other to be or not to be. Let our hearts discover. Let's fall in love, why shouldn't we fall in love? Now is the time for it while we are young. Let's fall in love.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相同的细节，熟悉的你，陌生的你，男男女女轻轻的谈一谈过去， 交换一些真心，不触碰将来，该到来的，该失去的，无情总是会突然来袭，也不再需要那么久。令人心碎的目光，是一盏灯下的孤单。远远静静模糊的，情话不得已。时间对所有人做了件事情，让过去暂时在未来。同样的忧伤或者心情，都是别来无恙。我和你只想谈一谈过去，我和你就像那些相遇的真心人。他和他总会在某个时刻留下痕迹，多希望我们的故事很长，结局是别来无下的孤单。远远静静模糊的，情话不得已。时间对所有人做了件事情，让过去暂时在未来。同样的忧伤或者心情，都是别来无恙。我和想谈一谈过去，我和你就像那些相遇的真心人。他和他总会在某个时刻留下痕迹，多希望我们的故事很长，结局是别来无恙。我和只是一对真心人，我和你只想能够忘记那些过去。多希望这忧伤的答案有许许多多，他和他的结局只有真情，他和他别来无恙。那曾经陌生的你，是过去与我的距离。那曾经熟悉的你，是别来无恙的相聚。 影视作品《爱上你治愈我》，讲述了一场浓情满满的治愈系的爱情故事。主题曲《别来无恙》也一样在沉浸的乐曲当中治愈了很多人，是不是？在情感大师马上佑的暖声演唱当中，让那份忧伤和深情格外的深入人心，仿佛是在告诉你，对往事不要太过留恋，已经擦肩而过的人们，无论是否有缘再见，只希望他们别来无恙就好。哎，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而这句话后面藏着多少的心酸呢？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Super Girls， Super Girls 之前还加个对，就是 Super Girls 这首《镁光灯下》。女团 Super Girls 原名叫做 Icon Girls， 也是香港的唱跳女子组合，五位年轻的女孩子组成的 Super Girl， 代表时下不同个性的年轻女生。这首《镁光灯下》由陈永谦作词，陈凯威作曲，缓缓流淌出曲调当中那种温暖和感性，赋予这首歌曲青春萌动的别样魅力。镁光灯下，几个漂亮的女子登台了， 掌声鼓励。 听说美丽是地球密码，听说美丽一统天下，那个化妆给我送花呀，那个要端给我热茶，快快拍下句话题作家，影影今天的挑战吧，数数不识指甲号码呀，照照眼影一抹落下，我要我每个想法浪漫你实现，务实色调装饰了我每一天，不老错意去到首尔流丽地露面，景福宫站坐落在巡游路线，没有一刻停顿过，诗篇，这故记录出真一面，这晚也许跟你擦肩，霎眼已消失你面前，我要问每个想法浪漫地实现，愿望应最好冲印我每一天，谁来遇见，没有一刻停顿过，用力感亲我，没有一刻静止过，若你很想留住我，焦点着紧了我，情高姿大的闪过，微光得自举步激过， oh yeah, give it to me。 Girls， 美光灯下，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还有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等等，听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汽车音乐会，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感谢他们生出了我最爱的他，在每分每秒我都和他一起长大，茁壮成长的我是自己中 音乐替你说话，祝原创音乐人 AK 刘璋1218生日快乐。

在2008年3月，猫头鹰之城第二张专辑 Maybe I'm Dreaming 问世。梦幻的标题如同糖衣包裹的声线和旋律，再次带来令人惊喜的清新气息。专辑当中刚刚听到这一首《深海空间》，曲风呢然是电子和流行的完美融合，很有趣味的歌词如同抒情诗一般的迷人，又很具美学的魔力。电子元素的巧妙运用使得整张专辑饱满而又不失利落，跳跃着生机盎然的温情。深海空间，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你已经随腾丁进入到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好好珍惜啊，今天就快结束了，好好珍惜啊，今天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听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比如说接下来这首一首简单的歌。王力宏2004年一首简单的歌，歌如其名，用最简单的旋律，并不繁杂的乐器编曲，传达出心里最纯粹的感情。歌词当中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这首简单的歌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平凡却又深刻，这也是力宏深刻体悟到的感情生活的道理。简单的生活，真挚的感情，却能传达最深刻的爱。 这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云和天，蝶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依然日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倾诉。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却又深刻。